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奥运歌曲啊，通过奥运歌曲的传唱，通过奥运歌曲的这些推广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奥运比赛，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同样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听这首歌，一起向未来，由易烊千玺演唱，王平九作词。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听过了易烊千玺演唱的这首《一起向未来》，咱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由奥运歌曲我们所回忆起来的奥运故事。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听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这主题曲，歌呢不再重新放了，但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这场比赛我们还想跟大家来说一说。 巴塞罗那奥运会哈，其实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兵败汉城啊，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哈，重整旗鼓啊，继续在这个奥林匹克赛场上哈，取得非常好优异的表现的这么一届比赛哈。当时呢，中国代表团哈是一共拿到了16枚金牌啊，在奖牌榜上是位列第四位，而且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哈，真的出了很多我一直到现在啊，我们都能够数得出来的啊，奥运的明星啊，以及奥运的经典的比赛哈，比如说，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跳水女皇高敏 啊，这一届比赛当中呢，依然是为中国队收获了金牌哈、啊，两届连续两届比赛哈、啊，都是收获了女子三米跳板这个项目的冠军啊，而且当时呢也毫无争议啊，优势非常非常的巨大啊。 对，除了高敏之外，另外我们说还有一位就是，从那届比赛诞生出来的这个新一届的跳水明星， 嗯， 伏明霞， 伏明霞啊，当时也是。一老一少啊， 对， 这个 当时叫一老一少 啊。当时伏明霞这个年纪非常的年轻啊，女子十米跳台啊，也是为中国队是斩获了金牌啊。所以这个跳水其实这两届比赛哈、啊，也是说这个我们都管这个跳水队叫做梦之队， 梦之队 啊，确实是。 对， 除了他们二位之外呢，另外哈、啊、跳水队还有一枚男子十米跳台的这个金牌入账哈、啊，孙书伟啊，跳水是拿到了这个三枚金牌。另外，其实，在那个比赛当中啊，还有一名，我觉得可以说是在中国奥运历史上，乃至中国体育史上，啊，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位人物哈，也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中横空出世哈，就是邓亚萍啊。邓亚萍那一届呢，是拿到了女子单打的乒乓球的金牌，也是那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在十六枚金牌当中拿到的最后一块啊，而且他跟乔红搭档是拿到了女子双打的金牌。这应该是邓亚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收获了两金啊，而且当时也非常的年轻，很不容易，很了不起哈。 对，邓亚萍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说，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名运动员，就是尤其他这个打球的风格，很多人有一些质疑啊，就当然他获得金牌这个毫无质疑，就是对于打球风格的质疑，就是说他的技术成熟的程度以及它的多样性，就比如说它就是前三板嘛，只要是前三板，基本上就已经能够这一分啊，基本就能得下了。那么持续进攻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持续对攻上啊，包括它的这个一些什么反手等等，有一些质疑。但是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年代出来这样的一个打法，获得了那么多的冠军，这就是毫无争议的。比如说。网球上的桑普拉斯，桑普拉斯就是属于发球上网截击型，对吧？你说你现在说让桑普拉斯跟纳达尔打，有一种说法，你用桑普拉斯最厉害的那个时候跟纳达尔最的，谁能打过谁？就完全不一样打法，你非要底线跟人抽击，他就不是那风格的。 是， 当然，后来我们发现体育运动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从这个美国职业篮球来看，我们叫 NBA 美国职业篮球。美国职业篮球原来是就是中锋跟后卫分得非常清楚，而且后卫还分控球后卫和得分后卫， 对， 就是他的每个位置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是谁该干什么， 对，尤其是在九几年的时候，这个后来直到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打法，就是叫群狼战术，大家每一个位置虽然还分，但其实你看这些球员基本是在2米、2米05左右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身高，篮板全是冲抢式篮板，已经说没有一个中锋在那说我 站在里边，只 站桩式来打这没有了，全都是冲抢式的这种篮板的进攻方式，以及快攻的方式，就不再说我在地面，咱们来打满这个20多秒啊，不是了，全是快攻， 是 一举成功， 就 现在的运动员他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竞技的方式其实叫做全方位，多样性。 对， 你必须要适合不同的一个打法。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网球上，所以你看现在德约科维奇，然后包括这个纳达尔的这种方式，他为什么能够长期活跃在网坛？因为他已经不再说我只是一种打法了， 对， 而是全方位的满足。 是哈，都非常的综合， 综合性 啊，非常的综合。这也是我看到。当时那个年代啊，各种运动和现在的各种运动，其实差别都是这样的。包括这种团体运动，现在确实也是哈、啊，就是所位置越来越模糊化。 对 啊， 你 说对，你说这个人他站在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啊，我们现在看到你是一个边后卫，那边后卫为什么老出现在对方的禁区里呢？其实边后卫不只是防守，防守进攻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或者换句话来讲，只要你有好的机会啊，不管你是。打什么位置的，其实都可以像打篮球一样，都可以去在任何地方去发起投篮，然后在左边，然后任何的位置都可以去进攻。 所以这是一种体育运动的一种发展和变化。原来我们在说的足球，简单聊两句，这个世界杯没戏了吧？ 世界杯 啊，世界杯，世界杯，世界杯没戏了。对，这不应该是一个疑问句啊，这不应该是疑问句。我看之前有一个采访退役的一位足球明星， 嗯， 之前中国队国家队的，我觉得当时以他的那个年代踢的还是不错的，人也有留洋的经历，在国外表现的非常好。当然他说了一个中国球员跟这个欧洲球员的一个区别， 嗯， 说在中国踢球的时候呢，经常他从小长大的一个经历就是教练员最常说的一句话，注意你的位置， 嗯， 你干嘛呢？你去哪儿？ 嗯。 就是你要注意你的位置， 嗯， 大概你有这么一个圈儿一个范，你不能出去，不能跑出去， 这是你的阵地啊， 哎， 你不能 守住你的阵地，你那哪去了啊？都反而呢，他说在欧洲很多球员里面，就是除了要守住自己的位置，就是你该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嗯， 但比如说这个位置他没有多少重任的时候，他会补到别人的位置上，然后参与进攻和防守， 嗯， 都说是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中国，可能就是他成长经历的那会儿，反正你要出这位置，不管你是。哪怕你做对了，你也会挨说。 嗯嗯， 哪怕你帮助进攻进了一球，回来之后自然得挨批。 嗯， 谁让你进球？ 是，你怎么出你的位置了？ 凭什么出你位置？谁让你参与进攻的啊？我们说了一个这个，通过刚才我们说这个运动员啊，说了一个变化，是通过邓亚萍来说起的。 嗯， 回到奥运会当中，其实那一届的比赛，你知道我看的一个群体发力是叫做中国水上项目 啊，水上项目，嗯 啊，就是游泳中心， 嗯。 你看，庄泳， 嗯， 女子一百米自由泳 是 金牌；钱红，女子一百米蝶泳，金牌；林丽，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杨文艺，女子五十米自由泳， 嗯， 金牌。就在那一届比赛当中，可以说中国女子这个游泳队真是高光时刻， 嗯，拿了四块金牌， 四枚金牌， 拿了四枚金牌啊，包括其实连跳水在内，其实跳水也是算在 水上项目， 水上项目啊，也是算在国家游泳中心， 游泳中心 管辖的，所以连跳水带游泳几乎是 六枚， 占了当时中国在体育代表团的几乎快半壁江山， 差不多 啊，拿着金牌的半壁江山， 对 啊，尤其是女子，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项目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老师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体育代表团总是阴盛阳衰啊，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 女子发挥要比男子， 哎，确实啊，尤其是看这些传统的优势项目当中，其实女运动员。他的整个发挥是相对更稳定一些， 对，所以你说， 包括其实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大概看了看哈，这十六枚金牌当中，男子运动员拿到的其实只有四块， 王一夫， 嗯，王一夫啊，包括这个 李晓霜 啊， 男子自由体操， 然后乒乓球的王涛、吕林啊，以及跳水的孙淑伟啊，只有四块金牌是男子运动员获得， 剩下十二枚都是女性 女运动员啊， 对。所以我们国家这个从那一届比赛上来看，就是成绩好不好完全取决于女子发挥怎么样。 女排的是运动员， 向他们致敬啊，向他们致敬。好，说完了这个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马上咱们要说1996年。 嗯， 96年这届比赛可就我觉得算是一个叫突破。 嗯 嗯，96年奥运会中国的这个金牌总数是这样。咱先不说金牌总数哈， 嗯， 咱先说1996年是什么时间？ 嗯， 百年奥运， 百年奥运，嗯， 对吧？ 对， 1896到1996，这正好是100年的时间。就奥运会，那叫什么百岁老人那会儿上走过100年，其实他不算老人哈，那会儿应该说重新起了一个新的一个奥运的一个巅峰。那1996年，中国奥运代表团一共获得了26枚金牌， 嗯。 叫上一届一下就提高了10枚，这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曲。 Deep within each heart, there lies a magic spark.That lights the fire of our imagination. And since the dawn of man, the strength of just I can has brought together people of all nations. There's nothing ordinary in the living of each day. a special part every one of us will play. Feel the flame forever burn, teaching lessons we must learn to bring us closer to the power of the dream. As the world gives us its best, you stand apart from all. Brings us here. Your mind will take you far. The rest is just your heart. You'll find your fate is all your own creation. And 听过这首歌，大家对这个唱歌的这位歌手是不是声线有没有很熟悉？如果不熟悉的话，论论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 不歌了。我们先说这首歌啊，其实这首歌叫《梦想的力量》， 梦想力量、 Power of the Dream， 也是其实是契合了刚刚我们讲到的百年奥运这个主题啊、一个百年的梦想。延续下来哈，100年的一个里程碑哈，梦想的力量，体育的力量，其实都在每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得到了展示。另外，就像刚才说的，这一届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曲哈，其实最让人们记住的就是这位演唱者啊，著名的啊，美国的演唱艺术家，演唱艺术家老师席琳迪翁老师啊，席琳迪翁老师，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不太熟悉，但是应该也熟悉哈。他还有另外一首也同样非常著名的演唱的歌曲哈，《我心永恒》泰坦尼克号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几年其实也是作为这名歌手哈，他职业生涯 辉煌的时候、 对，很辉煌的时候，既演唱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曲，应该是在 后面一年《泰坦尼克号》上映啊，他也是演唱了《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哈。那两年应该大街小巷放的全是他的歌， 全是 他的歌， 对对对 啊。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可以说是我们刚才叫突破， 嗯， 一共是26枚这个金牌， 嗯， 而在那届比赛当中，其实也确实出现了很多到现在为止，怎么说呢？应该是支撑起中国体育不同项目的这些领军者， 嗯， 从当时的运动员到现在的教练员，以及可能相应的管理者， 嗯， 对吧？咱们来这个盘点一下，先说，还是说乒乓球， 嗯， 92年邓亚萍就已经横空出世了， 嗯， 2枚金牌， 是 96年 继续、 毫无疑问， 嗯， 女子单打、女子双打， 嗯， 还是邓亚萍， 是。 同时在那一年就出现了新的，现在可以说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军人物， 嗯， 刘国梁 ，嗯，刘国梁也是那届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啊，就拿到了2枚金牌， 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 男子双打，而且呢，这个双打组合哈也是持续了很久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 嗯， 这个只要看乒乓球的比赛，那基本上看男子双打总会这两个人名字出现在一起搭档哈，而且一般肯定是冠军，叫孔令辉、刘国梁。 孔令辉 啊，孔令辉现在也是升到了管理岗位。 女子乒乓球队曾经管理过、担任过女子队的这个主教练， 主教练啊，而且刘国梁现在也已经是咱们乒协的主席了啊，乒协主席。这两个队员确实也是支撑了中国男子乒乓球整个的一个时代啊。其实我们看这个乒乓球这个项目啊，所以说为什么叫梦之队哈？一个我理解哈，一个是在这种竞技的这种大赛上啊，总能够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好的发挥和表现。 嗯，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我觉得称为梦之队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啊，不是说我这一个队我光这一波人啊，我打完了之后我们再重新培养出来一波，不是啊。你看乒乓球这一点就非常的明显，我发现我们这几代人之间啊，包括孔令辉、刘国梁，我觉得这是算一代的运动员的这个代表啊。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王涛啊，比如说这个丁松啊，我记得当时打这个削球的哈，他们都算这一代。然后他们之后呢，就是像马林啊、王励勤啊，这是传承的再后一代。再往后啊，就是像马龙啊，比如说像这个张继科呀，包括像现在哈，就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新的运动员。我们发现这个他一代一代之间的这个传承，哎，它是不间断的。 对， 就是每一代好像都能有领军人物那么几个出来啊，然后把这个传统、把这个火种给它接力下去，这个完善起来。我们追溯到这儿，其实不从96年，从之前开始，这个乒乓球队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梦之队的这样的雏形了。嗯， 所以你看这个，论论一边在说，我一边在想，就是我们今天放的更多都是属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个歌曲。那一开始我们放了《一起向未来》，是属于我们冬奥会这一次的这个推广歌曲啊。就是对于冬奥会，我们有什么能说的呢？ 嗯， 少。 嗯， 确实参与的少。 嗯， 就是参加的少，参与的少，所以你能记住的也少。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去尝试啊，包括这一次举办冬奥会，在未来我们再去回顾的时候，发现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我们也能够侃侃而谈，也能够拿出很多这些亮点跟大家来一起进行分享。 是， 刚才我们说是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其实亚特兰大奥运会有一个田径上的突破， 王军霞 在女子5000米上当时是获得了这个金牌，应该算是在田径的金牌项目上有一个突破。 嗯， 其实那一届王军霞还参加了这个1万米， 嗯， 但是1万米应该是获得是 银牌 啊，获得是银牌。 嗯， 这样。这个节目呢，真的是一听歌我们就能说的很多哈。 嗯， 马上咱们再来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2008年咱们北京奥运会的歌曲哈。我和你，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为梦想千里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以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吧。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2008年的奥运会要说的太多了，这个一说能说好几期节目，咱们不一一赘述。我觉得这首歌放完之后，不应该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就是08跟22，正好从夏季到冬季，北京即将成为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个既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 是， 啊，所以在这我们又更加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主题曲是什么。这段时间还咱们先听一起向未来， 先听推广曲， 先听推广曲，也一直在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早一点听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曲。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其中一个项目越野滑雪啊，它的超级体验，如果喜欢滑雪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在今年的这个雪季，不管您是到哪儿滑雪，是在咱北京周边的渔阳也好，莲花山也好，石金龙也好，还是到了崇礼的万龙啊、多乐呀，您可以试一试，改变一下您传统的滑雪方式啊，比如说您在上雪道之前，或者叫上缆车之前，您在平地啊，雪上都有平地。一般我的方法是先做热身运动。热身运动怎么做呢？做绕桩。那你不有雪杖吗？雪杖基本上你在这插一下，5米外或10米外你再插一个，怎么办呢？你做平地的滑行。那这种平地滑行呢，第一是非常有效的让你热身啊，活动起你各个关节。第二呢，确实能够让你重新找到这种雪地上的感觉，出汗了，微微出汗了，你再上索道，再上缆车，再上山顶上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热身。其实这个热身的过程，平地的这种滑行，多多少少里边就涵盖了越野滑雪里边的平地滑行的这种技巧。但一般我们做的是现在叫什么，叫自由式，那就是八字向前滑行，绕桩回来，再八字回来，这种滑行。那越野滑雪还分成传统式，传统式只有前后前行，就只有直线往前。那这种方式呢，需要跟你的运动装备有关，就是你是一双越野滑雪鞋和越野滑雪的雪板，也就是后脚跟是可以分离的。 对， 你的后脚跟可以分离，你这可以往前去进行鞋行。 是固定器嘛？ 固定器，就后脚跟的这个固定器是可以分离的哈。那今天咱们来继续来聊越野滑雪哈。前两天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宋阳，你跟曲怀好好的沟通沟通。我说什么意思？哎，他们不是最近在做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看看你能不能加入到越野滑雪集训队。我说你是在逗我呢，还是说真的？说真的，现在不是跨界选材吗？你想，你是第一个媒体人，还有报道的这种媒体属性，然后加入到越野滑雪队里边，你还会滑雪，你还跑过越野赛，你再去报道，说这多好啊！我说你这个想的挺好，我也想啊，但是如果一旦进到越野滑雪队里边，我估计没有两天就会被累死，也就没有后续的报道了。 那也不会，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采取这种娱乐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你先去尝试体验之后，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 不体验如何跟大家谈感受呢？ 对， 对不对？所以呢，是其实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像带让孩子们也去尝试一些耐力性的运动。不用尝，比如说你，我举个例子啊，小朋友，比如说6、7岁小朋友跑步跑个2公里，慢跑啊，有多慢呢？8分半的配速。我儿子前天晚上跟我跑步。之前我在跑步之前，我带他跑了4.5公里，就8分多的配速，4.5公里跑了40多分钟啊，40分钟，就很慢啊。所以我觉得中间他大概走了个100-200米加一起，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就特别慢。他后来他总结的就是，我说一定要慢跑，特别慢。他说慢到什么样？我说比你走可以慢，你只要跑起来就行。他就尝试了一下快走。确实他的慢跑比快走要慢，但他觉得哎， 他没有特别的感觉，特别的累， 嗯， 他觉得哎，这个他是能承受的。 对对，因为跑起来我们整个的身体是向前的，我们整个的关节是弯曲的，其实跑起来对于我们关节的压力是小的啊。慢跑反而走，大家想一想，我们走路，走路每走一步，其实你的脚后跟是先着地的，整个你的膝盖、你的膝关节、踝部关节都是硬支撑在往前走啊。所以其实走了些徒步是挺累的哈。 对， 还是跑啊，其实是更省劲儿一些。但是刚才我觉得许怀你说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哈，我们来总结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越野滑雪也叫做北欧滑雪哈，它这个为什么北欧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世界级别的冠军连续获得冠军都是北欧那边的人，那我们现在在做只能叫做什么叫临时抱佛脚啊，让很多有越野经验的人呢去学滑雪，对吧，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还是首先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原因，就是得益于人家那边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人家那边的领先于我们大概一段时间的这种经济发展状况，让大家更从小就能够接触像滑雪、越野赛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对，像北欧，比如说像挪威、芬兰、瑞典、冰岛这些国家，本身就像你说的，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他们周围的生长环境。 这个你有经验，因为你在那儿留学过，你跟我们说那是当地的冬天的大家运动是一个什么状态？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是在法国嘛，但是法国呢是这样，举个例子吧，我在尼斯读研究生的时候，尼斯大家都知道是蓝色海岸， 嗯， 最好的欧洲度假胜地，那是海边，然后整个海岸线从摩纳哥接近意大利的摩纳哥一直到尼斯戛纳昂蒂本，这一条线都非常好，非常漂亮。那大家知道它是夏季的度假胜地， 嗯， 但在冬季大家会想，哎，你在尼斯跟一定跟冬季没什么，跟滑雪项目没什么关系啊，其实不对， 嗯， 那个位置是从阿尔卑斯山顺下来之后是沿着一个一脉相承的山地状况，然后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嗯， 冬天的时候我和我们同学那早上起来说我们今天去滑雪吧， 嗯， 啊，你们冬天你那儿有雪吗，尼斯很热呀，一月份十来度啊， 哦， 开车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嗯， 到阿尔卑斯山一个山顶，那有雪场 就到了，一小时就到了， 对，一个多小时就到，不到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然后去滑雪，从我跟我的同学去几次吧，然后滑到下午，大概是两点多开始往回走，三点多到的市里， 嗯， 到市里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阳光很好的时候， 嗯，下午三点钟的， 对，我们同学就把车停到海边，然后换上泳衣居然去游泳去了。 游泳去了， 对，他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赶啊， 嗯，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在尼斯本地有一个说法，就是我要在同一天冬季的时候同一天做两个项目运动，嗯，一个是 滑雪、嗯， 一个是到海里去，他那个词叫浸泡， 嗯， 不叫游泳， 啊， 对，叫浸泡，我泡一下， 嗯， 就行，我不一定游，我泡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他说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那个地方它的户外运动的种类和方式是非常多的，而且非常方便。 对， 说想去滑雪就去滑雪了，基本上，很多年轻人的车上都有放雪板的车架子， 常年那个雪架。 对，我们国内现在看放车架、放自行车车架子已经有一部分了。什么时候放冬季雪板的架子，那就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项目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是什么样子。 是，所以。去年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去，就是去阿尔卑斯山嘛， 嗯， 去度假， 嗯， 冬天回来之后呢，跟我说宋阳这个地儿你一定要去，说下次咱们有机会一起去啊，说那边，哎呀，这是生活太美好了。我说你举个例子，怎么叫美好？你吸引吸引我去，给我安利我一下。他说到了阿尔卑斯山山顶，看空中的那个滑翔伞，咔， 嗯， 滑翔伞在空中那个滑翔伞，然后呢？他爱人就跟他说， 说老公，这是不是体验式项目？咱也玩一个。 嗯， 说滑翔伞，你看这多好玩。他仔细一看，不对，这不是体验式的，后边是无动力滑翔伞。因为很多体验式后边有动力的，它是无动力滑翔伞，而且是单人的，那一定是有技巧的。 嗯， 结果他看着滑翔伞呢，兜着兜着兜着降落了，就降落在他们离他旁边不远的那个地方。 嗯， 降落人干嘛？降落人不是说打包然后走了， 嗯， 打包。换上雪板， 嗯， 从山上滑下去了，就是第一项是滑翔伞， 嗯， 滑翔伞降落在山顶的指定位置，换上雪板，人滑下去了， 嗯， 回来跟我说，你看人多会玩， 对，然后 多会玩， 你一说这个，就是法国人也特别会玩啊，他发明了很多运动，包括我刚刚看到的一个视频，特别跟你说的特别像， 嗯。 刚刚有一个法国人，他们发明了一项新的运动， 什么 新的生活方式叫约跑， 约跑， 穿着约跑，然后就背着一小包， 嗯， 啪啪啪，速攀上山， 嗯， 跑到山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可能跑到一个，他从海拔1000米的地方，比如说夏美尼地方海拔1000米，950米到1000米左右，然后啪啪爬到一个2800米的地方，爬了1700-1800米， 爬了比利牛斯山顶了， 不是阿尔卑斯山顶，爬到阿尔卑斯山某个山在山顶，因为那个夏美尼周围出来5分钟跑到山脚下，那镇子里，然后直接上山， 啊，整个都是山脉， 对，然后上了顶之后，比如南针峰或者其他一个山，上了之后，把那个。背包摘下来，放在地上，打开是一个滑翔伞 啊， 然后直接从山上飞下来的，滑下来的 啊， 我都傻了。那个视频， 滑翔伞， 这是最新的一个玩法， 嗯， 跟你刚才说那个异曲同工， 嗯， 然后他滑下来，然后比如说再举个例子，你说刚才说，哎，这欧洲人这么会玩，他们的环境什么样呢？在 UTMB 的时候，在夏慕尼，在比赛前的这一周内。有2场或者3场的少儿跑， 少儿跑， 对， 青少年 ，他分不同组别，3岁、4岁、5岁、6岁，然后一直到11、12岁都可以，每2个年龄段一个组别去比赛，距离不同，短的有400米的，然后1公里的，然后甚至还有将近10公里的。那么他这个比赛，第一个是让孩子们参与了。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比赛， 嗯， 就在同一周内啊，因为整个UTMB跨了3个国家嘛，意大利、瑞士、法国。然后最关键，他举办比赛在法国举办比赛，这个场地是干什么的？ 嗯， 是一大片草地，特别大， 嗯， 然后前面远处有一个坡，然后这个大片草地当天，以前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啊，等到比赛的时候，我见着那工作人员，我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草地这么大，平时都干嘛用啊？ 嗯， 就。因为你不能让人们都在这儿坐着去野餐吧，不仅仅野餐吧，我想我就问他，他说这块草地今天是不让用的，只是为了孩子们跑步用。 你平时干嘛呢？ 对，他说平时这个地方是我们滑翔伞降落的地点 啊。 嗯，你可以看到每天在那个夏慕尼上空，同时你可以看到10个或者更多的滑翔伞在上面飞来飞去的。 对。 都是无动力的， 所以说到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个项目哈，其实我们也在说它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生活 方式。对， 之前跟曲怀去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您也说过，就是冬季运动会跟夏奥会的不一样。 嗯， 就夏奥会呢，它可能体量更大，然后呢，竞技性更强，观赏性更强。但其实冬奥会它的叫做实用性， 嗯， 以及叫做后奥运的发展上， 嗯， 它每一个雪场都是老百姓可以用的，就是它的参与性更强。这是冬奥会和夏奥会最大的一个区别。 对，而且像其实像越野滑雪，为什么在欧洲发展的这么好？ 嗯， 那比如说呢，在国内为什么没有？第一个当然。国内没有这种场地，比如说呢，少女峰，瑞士少女峰，它最强的是我2013年带着父母去的时候，整个那4月份啊，他们还在玩野雪，还从山上往下滑呢， 嗯， 坐着火车上去，啪从上面滑下来， 嗯， 我们在火车里面就看见旁边是滑野雪的人在往下滑， 嗯， 就是国内的滑雪环境场地还没有到那么。好和那么开放的环境，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越野滑雪，因为在国内来说，这种户外运动本身就还不是一个大众运动， 没错。 第三，像越野滑雪是一个长距离的耐力性运动的时候，我们国家现在刚刚兴起马拉松，马拉松参与人数一年能完成，去年的数字是完成全程马拉松的人次是26万还是27万人次嘛？ 那么少吗？ 对啊， 全程马拉松26万人次，1000多场马拉松比赛， 26万嘛，二十六万人，这是中国田协的数字。 哦，那挺少的。 是的，所以说。 那马拉松的参与人数就多了，我记得是去年中国田协的叫人次啊，那差不多 人次就是 一千多场马拉松比赛，按照一场马拉松平均下来15000人的规模，那可不是嘛，那5-6百万人， 而且我再说 一百万人次， 还是那个问题，北京马拉松知名，厉害，报名难；上海马拉松知名厉害，报名难，但这两个比赛都没设门槛啊，谁都可以报。没跑过5公里的你也可以报，对吗？ 北马现在要求已经有半程成绩了。 不，他还是有一部分就是不需要半程成绩啊。北马是有要求的，今年上马没有吧？但是北马去年和上马这两年的报名人数是多少啊？ 10万出头 吗？对啊。但如果是我们想象的这种大量级的市场的话，这种 东京马拉松35万人报名嘛？ 对。每年都维持在33万到35万之间，基本上从2014年到2013年到现在，基本都是2013年。我记得我第一次报的时候是33万还是31万，每年都30多万。 对， 那北京马拉松、上马拉松只有10万出头，能说明什么？说明参与这个项目人数还不够。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如果不超过50万，这个项目就不叫做大众项目。报名人数啊？ 哦，真的假的？你不是在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啊。 报名人数不超50万， 大家可以看到周围人都在跑步，但说哎，跑步市场怎么新兴的一个体育产业什么？我觉得虚假繁荣啊。就是你从报名人数能看出来，这个项目的参与的人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有道理。说全日本的人口大概 一亿多一点 ， 对， 日本的参与人一亿多一点。那东京马拉松35万人次报名呢？咱不说中国的人口，我们说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有多少人？对 啊，对 吧？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北京2000多万人， 对， 北京跑步的人能跑10公里的人有10万人吗？可能没有。如果能跑10公里的有10万人的话，我相信报名北马的人数马上就能突破15万到20万，对吧？这么一想，其实它和它基数和现在 拿数据一来 对 一对比，发现， 所以说就是 刚刚起步哈。 所以说做体育研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上学和后来我愿意写论文，包括后来我特别愿意看的一个。这个类别的内容就是我愿意看一些研究数字，研究数字其实它能代表两个，一个代表现状，还有一个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 没错。 所以越野滑雪在中国为什么小，刚才说那几个原因之外，那么就是中国要逐渐的从户外运动还有耐力运动逐渐的转换成各种的这种大家的运动爱好，但是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的咱不说消费升级了，而是大众的生活水平是不是真正提高？ 这点啊，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排在第三、第四、第五位哈，它太重要了。我觉得它 我说所有的事情基础嘛，就是这个嘛，对啊，它是所有的基础嘛。 之前跟李铁军我们聊过哈，当时他又创造新的记录了啊。 对， 这是哪个比赛？ 这个中国最难的100英里比赛，长江三峡。100英里，168公里，爬升10000米多， 老厉害了， 破了赛道记录了。 李铁军李老师老厉害了。前段时间跟他做节目，聊天，其实就说到这个消费的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成绩，他说他得益于，就是一个他的生活呢，现在就是 很安逸啊， 比较安逸。第二个呢，就是他自己可控，就没有那么多周边的事情。 国家给国家干部嘛， 然后父母的事情啊，不这个那个都不说啊，就是父母的事情、家庭的事情，他操心的比较少。 对， 他有时间，然后呢，第一是有时间，他可以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放在这儿。第二，他有闲钱，就是我的钱，我也不买股票，我也不买基金，我也不买车，是吧？我房子也有，是不是？我不图那个，我不图名包什么的，哎，我就喜欢这比赛，所以他经济实力、时间都够得上， 对， 这是基础，所以他才能够去训练也好。 你想啊，铁军每周末就是老外一般上山滑雪滑一周末，或者比如他不用休假，他就是周末去滑两天去。咱们国家可能只能这样的人，每周都去的人很少，大家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冬天去一两次， 对吧？也就是每周末有一天要在山里待一天的。北京周边山，我上礼拜刚跟他看，我们俩一起去参加一个比赛，不是我就没比赛，我出完差回来去现场去给大家看看热闹，加加油。铁汁回来了，我们一晚上一起吃的饭，然后开车走。我说今天没到山里待一天呢，他说今天不是参加了一活动吗？下周吧。 所以，这个说到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啊，任何的大众参与型项目或者生活方式都需要我们全方位的进步，那个是基础。 没错， 我觉得抛弃金钱不说，现在很多人有钱。有些人很多啊，有些人很多，我觉得是时间观念的问题。我前天看了一个老电影，这电影很长时间了，我估计很多朋友看过。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拿出来抽个晚上的一个半小时，好好看，叫《时间规划局》。 嗯， 时间规划局呢，就是每个人，他那个电影里一个科幻电影嘛，每个人出生之后呢，大概活到了20岁的时候，你就身上有一个时间显示倒计时了。 嗯， 你只有25年的时间。 嗯。 然后你的青春永不变，就你的年龄和容貌就永远停留在25岁的时候，但是你的时间的倒计时，当当当当，时间就是一切，你可以去交易，用你的时间买房子，用你的时间买车。比如我看上一辆保时捷，50年换辆保时捷，有没有50年？没有，就是时间。那就是说，这个电影里边的有钱人永远保持他的年龄，那穷人，电影里面的穷人哈，只有24小时，或者按。一小时，你给我一小时吧。 嗯， 啊，30分钟一杯咖啡， 嗯， 是这样，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电影里面演的，就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富有，就看他着不着急。一个人在大街上夸跑，他一定是一个穷人，因为他很着急，他的时间 没时间， 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享用咖啡，这是我们富人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嗯， 当然这电影里面当然说的这个有电影里面的这个想法，可是它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它确实有相关的反应。你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这个老牌的这个经济强国， 嗯， 下午茶， 嗯， 是不是，然后悠哉悠哉的， 嗯， 享受生活， 嗯 啊，不紧不慢的， 嗯，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很有钱了，可是每天依然很匆忙。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那这种观念需要几代人去改变。 对，而且我是觉得其实能够管控自己时间以及自己身体的人，他还是很自律的。 对， 而且像我之前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可能用一生去买一栋房子， 嗯， 买一比如说买一两室一厅， 嗯， 我用一生可能用了，包括我可能一直在还贷款或等等吧，这都是一种用时间来置换的嘛，对吧？按你说的是这样，但事实上就是反过来想，这么做是否值得？ 嗯， 比如说，那我用这个时间和这个钱，我去做别的事情行不行？ 因为你的想象最后你只有一生的时间。 对，最后其实那样想也是可以的，我可以用我相同的精力和时间和金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嗯， 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把他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投入到运动当中去。 对。 或者投入到这种生活方式去，这都是可以的呀，是没问题的。而且比如说你开了一辆奔驰，和我开了一辆 动感单车， 捷达，和我骑了一个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没问题，都是个人的选择。其实可能骑共享单车是可以买很好的车的，但对不起，我选择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好啊，对吧？而且现在像你们玩铁三的这些人，一辆自行车也很贵啊，但也是一种选择方式嘛，对吧？ 还是没有奔驰贵啊。 不，我只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说的就是，只要选择好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觉得你去做就可以了，而且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很好。 所以聊到最后啊，我聊到越野滑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这事儿啊，我觉得我们不求说在2022年我们一定在某个项目上，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是。而是希望通过这几年进入到北京的冬奥周期，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改变很多人对于生活方式、对于运动的一种想法和观念，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种改变。 对，大家来参与进来， 这个重要的多啊。 对，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关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系列节目啊，我们体验冬奥项目之一越野滑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